切地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很动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先遇见了你，是生命最好的事情。当时忙着为着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理所当然的爱情，是谁在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意，原来我们的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给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。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。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的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，他会有多幸运。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，是谁在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的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。